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那今天所讲的这起案件呢，未成年人就并不是以一个被告人的身份而出现，而是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身份而出现的。而且这起案件当中的这个未成年人呢，非常的小哈，他在失去自己生命的时候仅仅有1岁5个月多一些啊，不到1岁6个月啊，就是不到1岁半。而直接伤害他的人却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哪里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杨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的庭长杨杰法官。杨法官您好。 您好。 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孩子是死亡的时候很小是吗？ 1周5个月零15天。 哦，才1岁多一点点。 对，不到1周半。 这个孩子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一个职工家庭吧。父亲是公交车司机，母亲是然后在家。 哦，北京人吗？ 北京人。 哦，都是北京人。 都是北京人。 他们两个人是同居状态还是说已经真的结婚了领证？ 已经结婚了。 这个孩子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吗？ 这个孩子应该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第三个孩子。 啊？ 第三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 啊。 那前两个呢？ 前两个是在未结婚以前有过一个，结婚以后有过一个，都没有保住。然后这是第三个孩子。 男孩女孩？ 女孩。这个是。 那他们两个人这个按理说哈，您看前面两个孩子没有保住，应该很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第三个孩子哈，那怎么就居然会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还虐待自己孩子的事情？您把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我们是在2017年的6月14号收到的这个案件。 当时诉过来的是什么罪名？ 诉过来的是虐待罪。 虐待罪。 对，诉过来是虐待罪。当时的时候诉过夫妻两个人都给诉过来了。诉过来以后，当时在看整个案卷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心。一岁多的孩子，当时被肢解的，就是说，因为尸体解剖嘛， 哦， 所有的这个五脏六腑啊，甚至尸体啊，就都给你解剖清楚了。孩子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孩子。后来我在就看完卷以后，真的是几次就忍不住要掉下眼泪。这个孩子是在2015年的3月26号，出生以后呢，这个母亲带了有半年。也就是到孩子半岁的时候， 他们没有请这个月嫂啊保姆来照顾吗？ 没有，因为这个母亲没有工作， 所以说就由母亲来带。 哦， 当时在月子里边的时候，在刚生完孩子月子里边的时候， 嗯， 这个奶奶呢当时照顾了一个月，后来就是因为婆媳之间的有一些矛盾吧， 嗯， 然后奶奶就不给看了。 嗯，对，在家可以把母亲的妈妈把姥姥叫来吗？ 姥姥 也可以啊， 姥姥身体也不好。 哦， 姥姥的眼睛有问题，奶奶呢又是癌症。嗯，后来奶奶不给他看了以后呢，奶奶就和这个爸爸的这个姑姑吧， 嗯， 就是一起生活，因为姑姑也是癌症 啊， 两个人就一起，两个人就一起生活。孩子在半岁以后呢，爸爸就觉得这个妈妈在照顾孩子上可能不太精心， 嗯， 然后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在照顾孩子不能很尽力，不会很好的照顾孩子，然后就和自己的母亲吧，还有姑姑说了说让他们帮着带。 嗯， 在这个时间呢，姑姑也好，还有母亲也好，就是说这个奶奶也好， 嗯， 就在心疼孩子这个角度上，就把孩子带过来了。 啊，那个时候这个孩子是由孩子的姑姑和奶奶一块带。 孩子的姑奶奶，孩子的姑奶奶和姑、和奶奶， 和奶奶， 和奶奶一起照顾。也就是说，在孩子半岁的时候， 哦， 这个孩子就由这个奶奶和这个姑奶奶一起照顾。照顾的最初呢，这个夫妻两个人也看过。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母亲也看过这个孩子这么几次，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因为孩子嘛他太小，他也不懂事儿啊， 对， 他就认为有的时候有些哭闹， 嗯， 那么在这个哭闹过程里边 呢，有些哭闹很正常， 很正常啊，但是在这个母亲来说就不正常啊。 哦， 就应该是这我的孩子应该是我说什么就能听什么，我说的他又应该能懂的。 哦，母亲那么想的 啊，他就认为是不正常的，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边提着奶奶也好或者姑奶奶也好，就猛地用着手戳这个孩子呀，或者大声的嚷孩子，就有这种行为发生。 是当着这个她的婆婆的面是吧？ 对，当着婆婆在这个情况下就非常的激动，就不让她再看，你不要再来看孩子了。自此呢，这个母亲基本上就没有再看过孩子。 那其实啊，如果说就让这个孩子的奶奶一直带，也就不会有， 也就不会有， 对，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 对， 是吧？ 对， 哦， 所以说就拒绝了孩子，就拒绝了这个妈妈到他这儿来探望这个孩子。 嗯， 但是呢，爸爸呢还是偶尔要去的。 对啊， 因为爸爸还是偶尔去的。 嗯， 孩子据这奶奶或者姑奶奶来说，这个孩子给爸爸的这个感情还是好的。 嗯， 有虽然有陌生，但是稍微待这么一会儿以后吧，这个孩子还能和爸爸在一起玩啊，或者在一起说笑啊，这些都是有的。 后来怎么又回到母亲的身边了是吗？ 可能这个母亲觉得这个孩子到一岁多了吧，可能他也觉得孩子是不是好弄了，这个咱们分析他的心理状况，孩子是不是可以他自己能弄孩子了。再一个按他自己说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吃饭啊，或者任性啊，或者有一些小的小毛病啊，他就想着接过来自己管，这是他自己供述的这么一个状态。爸爸说呢，我们也想着和孩子多加深加深感情。这么着呢，爸爸就给那个奶奶说他们想着自己带孩子。 那孩子奶奶同意了吗？ 孩子奶奶觉得总有一天这个孩子要跟他们一起生活，早一天和他们的感情深了以后也是件好事儿。 哦，对，这么考虑也有道理。 对对，也有道理。 有道理是。 哎，所以说呢，这个奶奶就非常放心的把这个孩子就交给了这夫妻两个人。 哦， 交的时候呢，孩子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孩子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活泼。 嗯， 孩子一点点的病都没有。 那时候 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孩子。 那时候孩子是满一岁了吗？ 满一岁五个月吧，差不多。 哦，不是，就是孩子奶奶就是交给孩子的时候， 对， 把孩子交给 一岁五个月， 一岁五个月， 也就是说，这奶奶和姑奶奶基本上带着孩子，大致有一年， 嗯，一年， 大致有一年吧。孩子是在2016年8月21号被父母接回的，死亡的时间是2016年9月10号凌晨， 也就20天左右， 对，也就20天。 对，因为您最开始的时候说了，孩子死亡的时候就是一岁五个月左右， 一岁五个月零15天。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时拿到这个案子以后，我们也非常想知道， 嗯， 孩子这20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等到我们从口供里边只是反映出这个妈妈经常打孩子， 时不时的就打一下，时不时的打一下，打胳膊呀，打屁股呀，甚至打腿呀。但是案发那天呢，他说案发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9号中午，他和爸爸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站立不是特别稳，他有的时候调皮的时候，结果孩子的头部就着地了。头部着地以后呢，哇哇大哭，父亲呢就把孩子哄好以后，就中午就去上班了。上班以后呢，就有母亲在家看着这个孩子，母亲一边玩电脑一边看这个孩子。正常的这个孩子在两三点钟的时候就起床了，平常的时候 下午两三点， 对，下午两三点钟就起床睡觉，就起床要进来玩一会儿啊，然后去转一转呢、或者在家里边玩玩玩具啊，然后就这个行。结果当天的时候12点多钟孩子就进入睡眠状态，2点多钟他发现孩子还没有醒，等到3点多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孩子还没有醒。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发现孩子有急促的喘气啊，大口的喘气的这种现象都有了，呼吸都特别粗。他这个时间就问了孩子，你要不要起床？孩子就摇了摇头，然后他给孩子喂了几口水，然后就又把孩子说你还要睡啊，就孩子嗯了一声，然后他就把孩子又放下，孩子就继续睡。等到孩子六点多钟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六点多钟的时候，这孩子应该起来吃饭了。 对，就已经躺了一下午了。 对，一下午了。结果这个妈妈一看，孩子还在那儿迷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还是有偶尔有着大口的喘气、呼吸急促的这种现象还是有，但是他也没有在意。在这个过程里也没有给爸爸打电话。也没有给叫这个医院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都已经磕出包来了。 他当时说孩子在洗澡的时候磕那一下，脑袋上是有包的。 对，是有包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没有在意，他也没有叫孩子去吃起来吃饭。他说你还在睡啊，他就认为孩子还在睡，睡就睡吧，他就一直在睡。直到这个父亲将近12点到家，父亲是下午12点的班，到晚上12点。他的公交车司机到家以后就到12点来钟， 那这时候已经孩子睡了12个钟头了。 父亲来了以后，然后就到他那个屋去看了一下这个孩子，孩子单独一个大屋。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出现这种问题以后，孩子还在自己的大屋里边。他看了孩子以后，发现孩子还是就是越来越急促，呼吸急促啊，大口的喘气啊，然后他在那等了孩子将近有20分钟，这孩子逐渐的这种现象开始平缓了以后，他就和妈妈就去自己的屋去睡觉了，也没有特别在意， 父亲也没在意， 对，父亲也没有在意。 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孩子磕的那一下，父亲是在的， 在的， 在的。 第二天，也就是9月10号的凌晨3点多钟，父亲也是觉得这个孩子有异常，心里边可能也有事儿，再加上他一些生活习惯，就去卫生间，去完卫生间以后，然后就到孩子的房间去看了一下，这个时候一摸孩子的胳膊已经凉了，他就认为孩子已经蹬了小被子了，他就给孩子盖，盖的这个过程里边就发现孩子有异常了，身体也发凉，呼吸基本上快没了。在这个情况下，他赶紧的让他爱人打的这个120、 哦、 这时候120来了以后，孩子已经没有体征了。 哦，孩子已经没了。那最后这个确定孩子到底是死于什么呢？和这回这个给孩子洗澡磕了脑袋有关系吗？ 按照法医鉴定来说，甚至我们最后做的这个专家论证意见来说，是和这次洗澡没有关系的。孩子经过尸体解剖，全身可见的大小的这个淤状、淤血状的阴影面，达30处。 大概是在身体的什么位置？ 身体的这个躯干部、四肢部、头部都有。 是那种就是青紫是吗？还是 青紫？ 还是皮下有出血还是什么？ 青紫，有的是皮下有出血。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比如说有青紫啊，磕着碰着也不至于死啊。 对，那他这个是什么呀？ 是全身的可见分布广泛的这种皮下出血，并且是新旧程度是不一样的。最认定的是钝性外力多次作用导致肺出血，导致呼吸衰竭死亡的。因为孩子的这个肺部最后是弥漫性出血， 呼吸衰竭死亡的。孩子洗澡磕那一下也不至于说什么多次的什么钝性外力作用。 对，后来我们在综合孩子的这个尸检报告，从尸检报告分析，然后再往回倒这个被告人的这个口供，甚至这个爸爸的这些口供，孩子从他进这个家门到他死亡20天，没有出过家门一次，唯一的一次是到姥姥家。到姥姥家以后，当时姥爷还看到他的这个额头啊，这眼上都有伤，还说了他们一顿，就是还教训了他们一顿，你们怎么带的孩子，这么点的孩子怎么会出现伤。后来我们在这个审理过程中，这个母亲也承认，父亲承认曾经打过两三回， 母亲也承认这个父亲打的确实比较少，因为父亲的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母亲呢，主要是对他进行照顾也好，教养也好，这些责任。母亲在这个过程里边，只要孩子有个风吹草动，我所谓的风吹草动，你比如说孩子不爱吃饭呐、或者吃饭的时候扭头啊，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小毛病啊，他就进行所谓的管教。这个所谓的不良行为的这个管教，上来动着打，打头，打躯干，人的手对待一个巴掌大的一个平面上，它的力度不是特别说的特别稳的，我今天我就用三分之一的力，这个他是不掌握的。 对，而且孩子身体那么小， 孩子总共90公分高，18斤，在这么小的一个平面上，你去制造将近30处的伤痕，他自己还承认，时不时的就打，时不时的就打。 他有没有说是用手打呢？还是说还借助什么其他的工具啊？ 基本上都在用手打。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次伤是他的腹部，腹部里边是大块的淤血。腹腔里边是大块的淤血。 哦，是尸检的时候发现的。 尸检那边盆腔、盆腔内腹壁是大片状的肌肉出血，伴的腹膜血肿，这是最大的一次出血。这个肯定是特别大的这种暴力才能直接作用，才能导致这种大面积的出血。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钝性外力，也就是他给的这个力是非常大的。并不像他所说的我只是打他们一两下或者打他的一两次，这个是作用不出来的。 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打过孩子， 都打过孩子， 是吧？那个孩子那天洗澡脑袋磕了那一下，那个伤又是算一个很严重的伤吗？对孩子的死因进行鉴定的时候，有没有查一下他脑袋上的那个伤啊？ 查过脑袋，这是这个伤，我们他整个这个做完解剖以后，血肿是没有的，没有形成脑疝，没有，也就是没有进行挤压。没有进行挤压以后，这种外力作用就不可能导致他的颅脑损伤死亡，而且他的所有的出血也都是新鲜出血，没有原发性的这种炎症出现。 母亲对于孩子的死，他认为是什么造成？ 母亲说和这次摔伤有关，但是他也不太确定到底这个孩子是怎么死亡的。 父亲呢？父亲什么态度呢？ 父亲也是认为和这个孩子的这次摔伤可能是有关系，但是具体怎么死亡他也不清楚。 既然两个人带了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年轻的父母带孩子都得把孩子放身边啊，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及时照顾，就算是孩子小他没有精力照顾，要上班的话雇一个保姆什么之类的跟照顾孩子。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您看这个孩子他就让他们那个孩子独自睡在一个大屋，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正常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吧。 我们从侧面了解到这个妈妈吧，可能有一些这个任性的一些行为。她认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剥夺了爸爸对妈妈的这种爱。所以说在邻居的这个证人证言里边也曾经体现过这个女方，也就是妈妈有很多自私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孩子还不会翻身的这个过程里边，孩子刚出生两个多月，有两三次的这个时间，她把孩子自己一个人锁在家里边。然后7点多钟去出门去找这个爸爸，11点多钟再和爸爸一起回来，这些行为是有的。平常的时候，这个妈妈呢，就是在家绣绣花、绣绣十字绣，玩玩电脑，就这些行为。再就是黏着爸爸， 那他其实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孩子上。 这个孩子的出现，好像对他来说是剥夺了这个爸爸对他的爱的这种感觉，好像是在和他争宠。 这对夫妻有多大岁数了？ 30左右。 他们结婚有多少年了呢？ 结婚有3年吧。 哦，时间也不算太短了。 时间也不算很短。女方28，男方就是30。 这个里面哈，能够认定说这个父亲和母亲的行为就已经对这个孩子构成虐待了吗？因为我们因为这是发生在一个家庭的密闭的一个空间之内的，那么现在有的就是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尸体的这样一个尸检的一个结果和父亲母亲做出来这种口头上的证言哈，能够认定他们的行为吗？ 其实尸检报告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客观性证据，任何的证言可以变化，只有尸检它能让这个尸体说话的，能还归这个案件的本源。那么在20天之内，这两个作为父亲和母亲的这个爸爸和作为父亲和母亲的这两个被告人呢，在将被害人接回家中自行抚养的这20多天，那么尤其是作为妈妈的这个被告人呢，多次对这个被害人实施殴打，并持续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 这个事实是存在的，而且最终也是因为这个持续的这个殴打行为造成了这个被害人死亡的这个结果的发生。这种他的持续殴打这个行为与他死亡结果是有因果关系的，虽然他的主观上并没有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让他死、 哦、 这种主观上的追求可能是不存在的、 嗯、 这种直接故意可能是好像现在反映不出来、 嗯、 那么他作为一个成年的监护人呢，应当知道他所实施的这种持续殴打的行为对被害人具有明显的伤害性。作为一个成年人对一个幼儿实施这么明显的伤害，他是应该具有明知的，也就是对孩子死亡的这个结果可能是过失。那么爸爸呢，作为一个父亲，作为这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在母亲对被害人持续进行殴打的这个过程，他是明知晓的，因为他明知道孩子，他见到孩子的每一天，孩子的身体的这个伤痕在增加。 对呀、啊、对呀、啊嗯。 所以说在这个被害人身体伤痕逐渐增加的这个情形下呢，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他主观上不具有剥夺这个被害人生命的这种直接故意。偶尔他也有过责打行为，但是这种责打行为呢，不是也无法认定是他造成他最后死亡的这种直接原因。但是呢，他对妈妈持续殴打的这种行为是明知的，这种情形下呢，客观上没有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履行他法定监护人的这种法定保护义务。 嗯，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定两名被告人是共同犯罪，都构成了虐待罪。 哦，他们没有这个主犯和从犯，没有这个轻重是吗？ 有，我们认定妈妈是主犯，认定爸爸是从犯。 哦、哎，他们这个行为为什么就算是虐待，而不算是比如说过失致人死亡啊、故意杀人啊等等这样的罪名呢？ 过失致人死亡首先是有一个间接故意，想着让他死亡的这么一个间接故意。那么对于虐待罪来说呢，我们刑法260条主要是虐待家庭成员的，他情节恶劣的要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么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要在2年以上7年以下来进行处罚，也就是我们虐待罪最高到7年。嗯，那么过失致人死亡呢，可能也是七年。那么在这个里面，曾经我们考虑过他的故意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他是过失致人死亡吗？不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他持续的20天里边，他是有虐待故意的，只不过是对孩子死亡的结果他是有过失的，最终定的他是虐待罪。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最后妈妈被判处了有期徒刑5年。 5年。 爸爸是免于刑事处罚。 为什么对爸爸免于刑事处罚了？ 因为他在这个共同犯罪中是起的是一个次要作用，确实是个次要作用，有个偶尔的责打行为，主要是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监护义务，整个的犯罪情节相对起来是比较轻微的，而且他有自首情节，所以说符合这个免于刑事处罚的这种条件的，最后给他判了个免于刑事处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您觉得这个事情啊，咱们去探究一下原因哈、啊，到底在于哪儿呢？ 80后甚至90后的这些孩子，这些责任心也好，或者作为母亲，作为父母，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要学习，先去学习做父母，然后再在做父母的这个过程里边成长成一个真正的父母。在我们80后甚至90后的这些孩子里边，他有很多他没有学会去如何去承担责任，只是在享受，享受这些权利，没有去更多的去学会去尊重，学会去履行。 我玩还没玩够呢。 对。 是吧？ 对。 啊，我还没有想到我要尽到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这个责任的时候， 你就来到这个世间。 对，孩子就来了。 对。 是吧？就这个是一个更理性的我们的一个思考。但是作为一个人的话，他总有一种这个原生的这种母性，或者作为父亲对于孩子的感情吧。但是他怎么就能下得了这样的手呢？我觉得这个让人会觉得， 恰恰就是一种很自私的一种表现。 嗯， 曾经我在这个法庭上的时候，我就给这个妈妈说，你为什么要每次都在给这个孩子讲这些所谓的不良习惯？我说作为一个孩子，他哭也好，他闹也好，他不吃饭也好，甚至他有的时候去吐口水也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些表现，你慢慢的去纠正他不就可以了吗？后来他说，我在我的微信圈里边看到 好多朋友在说他们家的孩子是什么什么样的，别人家孩子是什么什么样的，我觉得我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可能是受了一些心灵鸡汤的，所谓的心灵鸡汤的这些影响，恰恰忽略了我的孩子，每个孩子和每个孩子他是不同的，但是孩子在他的幼小的这个阶段更需要的是一种关爱，更需要的是一种照顾，而不是一些所谓的进行管教。 主要是这个母亲啊，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个性，咱们有没有去试图去探究一下，会不会跟她成长的环境，跟她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呢？ 我们也探究过她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家庭背景，也探究过她的这个学历问题，学历确实不高，就是一个职高。然后职高毕业以后没有一些正式的工作。没有正式的工作，他接触社会的这个影响啊，可能就会有点少。只是沉寂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边，然后出不来。母亲呢，身体不好。 这是孩子的母亲是吧？ 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姥姥 姥 爷 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退休工人家庭。平常的时候和他们沟通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听审结束以后，我让这个孩子的妈妈嘛，给他孩子的姥姥打了个电话。我听到他说他还在掩饰或者在隐瞒他自己的一些真正的一些判决的结果。其实他从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真真正正的是才有点悔悟。就是说他对他的妈妈他很心疼，他告诉他妈妈，妈妈你不要伤心，我很快就回来，我一定在里面好好的改造，我三两年就回来了。他没有告诉他妈妈，就是说我被判了五年刑。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就觉得其实在他的父母的处理和他的这个沟通里边，更多的里边可能是教养，没有教给他一些生活的这么一些常识。真的是没有教给他一些生活的常识。 对， 只是在教，在富养。没有教给他生活的一些规则，在这个里边都没有告诉他。所以说他在处理自己的夫妻关系也好，子女关系也好，甚至和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好，才会出现了一些偏差。 这个五年的判决结果，孩子的这个母亲他认可吗？ 认罪，没有上诉。 没有上诉，是吧？ 没有上诉。 这起案件让我们听起来的确是唏嘘不已哈。您看这么一个一岁五个多月的孩子，就这样在自己亲生母亲的虐待下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哈，也足以让很多现在年轻的家长来反思一下。那么您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匆匆忙忙的社会。我们在匆匆忙忙之间，大学毕业以后，然后进入了工作岗位，匆匆忙忙之间又开始了学会了生活。在学的过程里边，我们一定要放平心态，应该是说努力的去学习一些生活的这些常识，学会一些生活的责任。我们在这个工作也好，在生活的过程里面，不只是忙碌的，我们俩还要放下心情来，在迎接孩子这个过程里边，首先要学会做父母。首先要学会承担，然后才放开心胸，才接纳他。接纳他以后，要学会伴着孩子成长。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孩子的成长过程不是追求拔苗助长的，是需要陪伴的。陪伴是最好的一种成长方式。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